难做，但我绝不能给你想要的结果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这最温馨的承诺，毕竟我们深爱过，有你陪的日子里我真的真的好快乐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因为你怕我难过，但我绝不能给你想要的结果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 深爱过，有你陪的日子里我真的好快乐，你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因为你